欢迎来到一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三点钟，还是一个很热的夏天。到了八月，八月第一天，很高兴为各位请来你们又非常喜欢的一位今天来的纺织机之友，欢迎丁云海。Hello， 大家好。 云海今天选的曲目很特别，我虽然说很特别，可是几乎大家听每一首都会觉得好熟悉，但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你要讲一下今天你的想放的音乐吗？ 其实上次来光海有说丁云海的夏季歌单，我想说糟糕，我那个好像没有很夏季的感觉。那这次我想说，来还是有点夏天的感觉，稍微热闹一点。然后这次比较不一样，是因为这次好像比较单一的一个主题，都是翻唱的流行歌。那其实以前我的歌单里面都会有起码好几首翻唱歌，那这一次就全部都是歌单都是翻唱的。 好期待哦，因为我已经大概算是偷听过了几遍了，然后就听完以后就会很想把原曲找出来，因为你一时想不起来到底是谁唱的。 因为可能我选的都是我熟悉的或者我特别喜欢的一些。那这次的歌也不会太久，这可能从70年代的好像比较多，70年代、80年代到2000年的都有。 好啊，我们来听第一首。第一首就是原唱，我后来还真的上网找才发现，原唱是 The Police， 就是 Sting 的那个前乐团。 对，他是这个首歌1981年那个时候刚到美国。然后我特别当时。Sting Police 大家都很熟，可是我特别要介绍是演唱这首歌的，他叫 Jacob Collier。那这一位现在是，如果大家有机会上网络或 YouTube 看的话，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他的 videos， 就是说他现在被可能爵士界啊，或者特别迷音乐的一些纯音乐人啊，把他奉为就是难得一见的天才。他对音乐，我想他要讲一下，他18岁的时候就在自己房间录了他的专辑，他自己编自己唱，然后每个乐器都是自己演奏，然后自己录制，然后就弄了一个专辑，结果就得了2个格莱美奖。我想这个跟那个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一个缩写。现在年轻人真的有了电脑网络以后的创作的能量大爆发， 完全可以想象。尤其我觉得在未来世界，这应该就会是一个很重要一种创作的方式。 他也真的是一个真正的道道地的天才，他乐器他都会，而且都精，钢琴、键盘、吉他、鼓、打击乐，可以想到他都可以。那他最有名的就是说，他一首歌里面，他可以分割几十个画面，在一个 video 里面，然后全部是他自己演奏乐器的乐器，然后唱和声的和声。那这首虽然是他跟一个交响乐团，可是其实可以想象，他如果真的要自己完成，也是可以的。 我们就来听，这个歌手叫 Jacob Collier， 然后 Every Little Thing She Does Is Magic， 来听听看。 I just lose my nerve as I've done from the start. Every little thing she does is magic. Everything she do just turn me on. Even though my life before was tragic, now you know my life for her goes on.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tell the story of a thousand rainy days since we first met. It's a big enough umbrella, but it's always me that ends up getting wet. Every little thing she does is magic. Everything she do just turn me on. Even though my life before was tragic, now you know my love for her goes on. Every little thing she does is magic. Everything she do just turn me on. Even though my life before was tragic, now you know my love for her goes on. I resolve to call her up a thousand times a day and ask her if she'll marry me in some old-fashioned way. When my silent fears are gripping me, long before I reach the phone, long before my tongue has driven me, must I always be alone? She does is magic. 然后这个歌手叫 Jacob Collier。然后刚刚云海介绍说，在十八岁的时候就自己完全制作了一张专辑。然后你刚刚还有讲到中间有大制作人想要签他的专辑， 因为他其实真的就是说他的创作力非常非常强，他满脑子都是东西，然后他的执行的能力也非常强，任何乐器或者是录音的技巧他全部都可以变得很专业，所以他丢出很多 video 以后 Quincy Jones 就是发现 Michael Jackson 的超级大制作人就看上他要跟他签约。 嗯， 那一开始那 Quincy Jones 还是用传统的方法，想说找最好的音乐人帮他制作音乐。那 Jip Collier 一听就说：“哦，那就谢谢了，还是不要好了，我们就当朋友就好了。嗯”不过最后 Quincy Jones 还是签下他了，然后马上说：“你就做，就让他做四张专辑，完全由他自己负责。” 嗯嗯嗯。 现在好像正发行了第三张。 嗯，如果说是早些年，如果年轻人听到有制作人签下他，然后帮他找最好的工作的伙伴，然后好的制作人帮他选歌什么之类的，以前的人就会哇，这真的太好的机会了。但通常进去以后，很多人就会觉得好像被自己的个性被抹灭，或者被调整到会变成那种 失去到自己的特色。 然后，但是现在的年轻一代创作者完全都知道。这个其实是最能够完全100%掌握自己的创作意图，就是最好的了。 所以这也是他们，他现在因为他就像我们说比如电脑啊，或者自己可以宅录都可以做完一张专辑的话，又何必要劳师动众呢？嗯， 已经其实他们都看得很清楚，现在年轻人， 嗯， 就是其实这些所谓的专业人士其实也不是这么必要了， 嗯， 都可以自己都做得来。 嗯嗯嗯，好啊，英雄出少年。那下面一首歌叫， 下面一首歌也蛮特别的，它叫 At Seventeen， 那演唱者叫 Cosmo Joy。 那我想其实介绍的是这位创作者，他当初是1975年写的这首歌，是 Janis Ian。那时候他写这首歌以后，就这首歌就得了格莱美的最佳年度歌曲。 嗯， 那他的也上了《纽约时报》，特别介绍这首歌，就特别表达了青少年在成长阶段在社会上碰到的很多挫折，尤其讲到一些可能比较不是比较边缘的，然后不是这么能融入很多团体的，他们的很多心声。 嗯， 那演唱者这个 Cosmo Joy 他也是在17岁的时候唱这首歌， 嗯， 像隔了这么几十年了，还是很能表达他们的心声。 好，我们就来听这首 At Seventeen。 I learned the truth at 17. That loveWas meant for beauty queens and high school girls with clear skin smiles who'd marry young and then retire. The Valentines I never knew, the Friday night charades of you were spent on one more beautiful. At 17 I learned the truthThose of us with ravaged faces, lacking in the social graces, desperately remain at home, inventing lovers on the phone, who'd call to say, come dance with me, and murmured vague obscenities, it isn't all it seems.Brown-eyed girl in hand-me-downs, whose name I never could pronounce, said, pity please the ones who serve, they only get what they deserve. The rich relation, hometown queen, marries into what she needs with aAccounts received at 17. Ooh, ooh, ooh, to those who lost and lose the pain of Valentine's that never came, and those whose names were never never came, and those those whose names were never called when choosing sides for basketball. It was long ago and far away. The world was younger than today. 这个叫 At Seventeen， 然后演唱翻唱者是 Cosmo Joy， 好像17岁的时候真的就是很容易写出世界上最好听的歌。 嗯，他这首也是真的是一个很经典，好多翻唱。 嗯， 很多人就觉得这真的不是很懂，就是说他真的就是，因为可能我没有经过这种阶段吧，就是真的就是唱出了很多那个时候，就是十几岁的时候，就是觉得好像都跟大家格格不入，可是又非常希望能加入他们的那个那种感觉。 嗯，你没有经过这个阶段？ 没有，我是格格不入，可是我没有这么想。 你没有想加入别人，而且不只是十七岁这样，到现在，好开玩笑，开玩笑。好听耶，下面一首呢？ 下面一首，这首歌就蛮老了。不过现在先插一下，我妹妹她在纽约已经10点多了，还在要点歌。不过下一首好了，我先放这首。这首我之前有放过一个钢琴版的，叫法文歌，叫 Sous le ciel de Paris， 就是巴黎的天空下。那我放的那个是钢琴，感觉就是好像下雨天一个人走在巴黎街头，那种有点凉凉的感觉。那这次的话是两位合唱，一个是法国的女歌手叫 Sars， 另外一个是西班牙的男歌手叫 Pablo Alborán。 嗯， 那这首很好玩，觉得怎么突然在变成像是西班牙的天空下的感觉。 嗯， 因为这个西班牙男歌手也很厉害，他一开始就是唱西班牙文，可是后来他就唱法文，我一听哇，他唱法文就是完全标准。 嗯， 法国人唱，而且是老一辈的法国人男歌手唱歌的方式。 好，我们来听一下他们两个合作。 Son secret pour lui depuis un siècle, il était pilori de Saint-Louis. 这首经典名曲法文歌竟然可以变成我们刚刚就是真的很像弗朗明哥风味就是那个吉他的奏法，然后再加上你说那个西班牙男歌手加入， 对对，很有意思。一首它是1951年的歌，现在大概已经70年前的歌了，所以这70年当中到现在来还就完全被年轻人或者说不同的领域的人用他们的方式再来诠释，这真正就是经典的歌曲。 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丁云海，云海就是每次来节目带的音乐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下面今天特别要选的都是一些重新诠释、重新翻唱的音乐。下面这首歌我们上次本来就要放，但是没机会，所以先把它放出来。 一定要放掉。 就是原唱是 The Cars。 The Cars 的 Drive。那1984年也是好多年前了。那这首歌很好玩，它也出现在几个电影里面，有我觉得也变成就是说一些不同媒体喜欢拿出来再来用的歌。 然后这个翻唱的是叫 Floor Cry， 来听看他们的诠释。电台声音放之际，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听一些很棒的，应该算是流行歌曲，可是你都听到不是原版，而是很神秘的翻唱版本。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丁云海，云海上面要临时插播一首曲。 不好意思，我妹在纽约临时点歌，她选的歌其实刚好是我一直在找的歌。 纽约现在是半夜3:30， 三点半，对，有人为了听这个节目， 熬夜 就熬夜，所以就要宠他一下。 好， 那他要放这首歌是那个 Olivia Newton-John 在那个电影《The Grease》里面唱的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那对这首歌我一直也很喜欢，一直想找机会放。那请大家听一下。 好。 guess mine is not the first heartbroken. My eyes are not the first to cry. I'm not the first to know there's just no getting over you. I know I'm just a fool who's willing to sit around and wait for you. But baby, can't you see there's nothing else for me to do? I'm hopelessly devoted. 这首歌我没听过，但是听起来真的是很拔辣，然后动人心弦的一首歌。 对，让我那很多小时候的回忆。 嗯，真的哦。嗯，好，这个是给纽约的听众。 嗯，那是听众就是这个仅此一次的点歌。 好，嗯，下面一首就是很多人听过，甚至有些人说不定没有听过原唱，只听过这个王菲的版本。 对，这个王菲唱《梦中人》。那原唱是 The Cranberries 小红梅的1992年他第一张专辑的歌， 嗯， 所以隔了两年王菲就在他的一个叫什么胡思乱想的专辑， 嗯嗯， 那个专辑蛮特别的，他是第一次用回他本名王菲出的专辑。 他以前叫王静文。 王静文，对，因为王静文的时候我就开始一直在听他的歌，后来想哦，我本来还以为说换到王菲是艺名，没想到王菲 是本名。 嗯， 然 后他这个专辑大部分都是翻唱歌。 嗯, 嗯， 然后他有翻唱除了小红梅以外另外一个叫 Cocteau Twins 的， 嗯， 好像是苏格兰的乐团，对，他们那个专辑我也非常喜欢，以后也找机会放。 嗯嗯嗯嗯 ，Cocteau Twins 好像是一个人的样子， 也是一个 假装是，哦，是吗？嗯嗯嗯，那我们就来听王菲翻唱小红梅乐团改唱成中文叫《梦中人》。 这个原唱是小红梅，然后听到翻唱版本是王菲。刚刚要讨论说王菲真的是那个 很厉害哈， 天生的歌者。 他这首歌可以学小红梅的主唱学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然后 这首歌也是怀念一下这个主唱 Dolores O'Riordan， 他前两年前意外过世。 我刚刚跟袁海说，好像觉得这几年真的走太多人，突然一批人就凋零。然后下面这个歌手是原唱的歌手，是很年轻就过世了，就是艾美怀斯。然后 他也是他的很有名的一首 Back to Black。 那 Amy Winehouse 这首2006的这个专辑他其实他的影响力很深的，尤其是对英国的年轻一代的女歌手，给了他们很大的鼓励跟影响，尤其是在自己可以自己创作，可以完全的忠于自己的音乐上面，尤其是在比如灵魂乐的领域，大家都很能 被他启发。 对，被启发。 对，你今天他的这个 Amy Winehouse 他的音色，他唱歌的方式真是独一无二的。然后我们今天听到这个 Back to Black 是他的创作，然后是一个翻唱的版本。 对， 听看。 had no time to regret. You kept his neck wet with his same old safe bet. Me and my head high and my tears dry. Get on without my guide. And you went back to what you knew, so far removed from all that we went through. And I to read the trouble track, my odds are stacked. I go back to black. Not enough, 'cause you love blow and I love pow. And life is like a pie, and I'm a tiny penny rolling up the walls inside. Black， 好吧，就是 Bossa Nova 版本也蛮特别的。 对，演唱者是 Yves Saint Jones。 嗯， 他这个对也，他也做了蛮多的翻唱的歌。 一首接着一首都，每首都在比好听的。下面这首歌，Alone Again Naturally， 然后本来歌词是一个悲伤的歌。但是曲调呢，你完全听不出来是悲伤的。 他原唱就是一位爱尔兰的一个创作人，他原来的调就是比较轻快的。 对， 我上次有放过是 Diana Krall 的版本， 嗯， 那他就真的是唱的比较悲伤的方式唱。哎，我唱好像不是 Diana Krall， 我讲错了。不过他这个版本真的是非常非常轻快的来唱一首很难过的歌。 然后对，我们要订正，我刚刚说 Cocteau Twins 是一人乐团，就云海忙查了，不是，是三个人，但没有包含双胞胎。好，在这边做个刊物，我们就来听这首Alone Again Naturally， 翻唱的人叫做 Successful Man。 好， not feeling any less sour, I promised myself to treat myself, visit a nearby tower, climb into the top, throw myself off in an effort to make clear to who ever what it's like when you're shattered, left standing in the lurch at a church where people saying, my God, the stuff she stood him up.No point in us remaining, may as well go home. Decided on my own, alone again, naturally. To think that only yesterday I was cheerful, bright and gay, was looking forward to what a wooden tooth or claw I was about to play, as if to knock me downReality came around, and without so much as a mere touch, cut me into little pieces, leaving me to doubt. Talk about God and His mercy. Oh, if He really does exist, then why did He desert me? And in my hour of need, I truly am indeed alone again, naturally.What do we do? I ask, what do we do? Looking back over the years, whatever else that appears, I remember I cried when my father died, never wishing to hide the tears. At 65 years old, my mother, God rest her soul, she couldn't understand why the only man she had ever loved had been taken.Leaving her to start with a heart so badly broken, despite encouragement from me, no words were ever spoken. And when she passed away, I cried and cried all day, alone again, naturally. I'm all on my own again, naturally. Oh.Truly. 好 Bossa Nova 拯救全世界，不是 蛮特别的这首这女歌手是瑞典的一个爵士女歌手， 嗯， 所以然后用 Bossa 的风唱一首老歌， 对对对，下面这首歌你觉得你一定要放吧，放完整。 我很喜欢这首叫 How Do You Keep the Music Playing、 嗯、 这首歌也是很老的歌，我现在发现我一直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我都听到很多不同版本，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这么多人唱过，好像 Frank Sinatra 也唱过，我完全没想到。 嗯， 嗯，可是我听到这个版本是 Wes Reeve 的，哦，对不起，我讲错了，是 Ian Shaw。 嗯 ，Ian Shaw 他是一个威尔斯的歌男的，也是爵士的， 嗯， 歌手，他我觉得唱的好有味道。 嗯嗯嗯，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How do you keep the music playing? How do you keep the music playing?How do you make it last? How do you keep the song from fading too fast? How do you lose yourself?To someone, and never lose your way. do you not run out of new things to say? And since you know we're always changing, how can it be the same? And tell me how, year after year, you're sure your heart won't fall apart each time you hear his name. I know the way I feel for you is now or never. The more I love, the more that I'm afraid that in your eyes I may not see forever. Forever. If we can be the best of lovers, yet be the best of friends, and if we can try with every day to make it better as it grows, with any luck then I suppose music I'm afraid that in your eyes I may not see forever. If we can be the best of lovers, yet the best of friends, if we can try with every day to make it better as it grows, with any luck then I suppose the music 听到这是 Ian Shaw 演唱 How Do You Keep The Music Playing， 然后这也是女孩间放的一首超好听的音乐。 对，我就觉得这首歌有好多种诠释方式，可是这个 Ian Shaw 他的就很直接很单纯，可是又很非常可以深入那个歌的情感。 嗯嗯嗯。时间是下午3:55，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Thank you. 欢迎回到 AV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在声音纺织机里面，我们邀请了不同的朋友，他们会带来不一样风格的音乐。今天邀请来是丁云海，很多朋友也都非常期待云海来节目。然后大家就会发现说，每一个朋友来的那个周期会越来越短，因为大家都太期待听到。 我说，奇怪，怎么就是不是应该一季来一次吗？ 没有，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规则。被你们发现以后，被观察以后，量子力学就发现它的效益，就 他有自己的跑法。 对，我有自己跑法。然后我很高兴是云海他准备的这些音乐，我听的时候就觉得好喜欢，每首都好喜欢，然后都想去找原唱。但是呢，这些翻唱它有完全不同的味道，而且就像你刚刚说的，同一首歌。就算是不一样的人，他为什么都还有这么深入人心的力量呢？ 对，刚刚跟光夏也聊了一阵，就觉得音乐真的是非常特别。就像我刚才有聊到，就是说，刚才那个 Jacob Collier， 就是有人形容，就是说，其实声音跟颜色一样，它有无尽的颜色色彩。那大家都可以在这个音色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颜色，真的是，我觉得音乐目前为止对我来讲是最吸引人的一个 表现方式 的媒介。 我觉得音乐给我感觉就是，就像我好像跟你讲过，它就是自由吧，就是你不要把话都说的，不需要说的很死，不需要说很清楚，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方式进入这件事情，那就是一种共感共知的过程。有时候反而是，当我知道有时候把话说清楚讲明白很重要，可是我觉得在音乐里总是会给你一个转身的空间，我觉得这是它最美的地方。 对，尤其有时候就希望有空间在那个里面，现在很怕就听到音乐是满满的，很满，然后你就觉得就听完了。就有时候，尤其就可能之前我喜欢放一些简约古典，就是说那是不同的一个方式啦，就是说你真的可以在里面就是很纯粹的感受音乐，然后有很多空间在里面游走，可以投射自己的情绪进去。 对，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听这些翻唱的这些歌曲，也就是这些翻唱者，他们重新诠释用自己的方法，然后跟原唱者也许时代也已经不一样了，他们用自己时代的表达的方法。下面这首歌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这首歌又也比较夏天热闹一点，蛮特别的是他们把两首老歌串在一起。一开始是 I Will Survive， 是一首1978年的歌，另外一个是大家可能就听过了魔力红的This Love Maroon 5。 那这个演唱的叫 Pamplemousse， 那他是也是一个就是夫妻档，可是他加了一个女的歌者叫 Andy Case。 很热闹很有活力的版本。 好，来听一看这首歌。 Afraid, I was petrified. Kept thinking I could never live without you by my side. And I spent so many nights just thinking how you did me wrong. When I grew strong, yeah, I learned how to get along. So now you're back from my space. I just walked in and found you here with that sad look upon your face. I should've changed that stupid lock. I should've made you leave your key. If I had known for just 1 second you'd be back to bother me. This love has taken its toll on me. She said goodbye too many times before. Her heart is breaking in front of me. I have no choice, cause I won't say goodbye anymore. Oh, 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两首加变成一首，一个是 I'll Survive， 然后另外是 The Love Mashup， 然后我刚刚就是觉得好玩，一个哦哦哦，然后三个音就接过去了，好厉害哦。 而且他们很多都是现场表演，然后现场录影录音，然后 就在网络上发表，然后 就关注的人越来越多。像这首也在网络上有他们在录音室现场表演，就录下来的，都是一个 take。 所以各位 YouTuber， 我给诚心的建议就是你们的收音系统可不可以大家都稍微研究一下，就是因为如果要在网络上工作的话，视觉当然就是我觉得类似手机这些摄影镜头都是没有问题，但是它的收音系统真的最好都要加强一点，就是包括你的无线麦克风有没有别好，电源有没有打开， WiFi 有没有打开，然后你的指向性麦克风到底是朝着哪里等等的。因为就像我怎么突然啰嗦起来了，因为你看了很多很好看的 YouTube 上的影片，事实上你被它吸引不止它的画面，还包括它的声音，像我们说那种 ASMR 那种影片的话，他们真的就是比如说切菜声音啊，剪纸声音，或是踩缝纫机的声音，这些等等，你看到一些甚至日韩的影片，他们的那个声音其实反而是主角，那声音其实是可以加强那种不只是语言的理性感知的部分。 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说网络主要很多事情都发生在网络上，特别是现在疫情，这个声音这一点我不太懂，有些人真的就是不在乎到一个地步，就是好像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就开了，然后就很遥远的对那个电脑或手机在讲话， 对对对， 那个声音就会就不是只听到空间的声音。 是， 我就不太懂，就是现在的这些器材已经很普遍，又不会太贵，所以大家稍微就可能架个架子，有一个指向性麦克风，其实声音就可以非常的所谓的写真，就是很真实的声音，蛮好的声音。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不管是表演或者什么，其实你就感觉他们的录音都很专业。 对，那重点就是他们有些人也许买了专业器材，可是他不会用。我相信有这种，就比如我看过很好的麦克风在前面，可是我听到他的声音还是空间里面的声音，似乎并没有透过那个麦克风传送出去。所以说不定可以，也许应该有一些课程是关于这方面的。 这个我会很想了解。对 对对，而且就像你说，我们刚听到那个年轻的创作人，他自己在家就可以把所有一切，当然他是天才，可是我相信这种基本技术已经是未来年轻人他们必备的一种沟通的方式跟技巧。好啊，啰嗦了一下，然后下面听到这首歌。 下面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 Tom in a Bottle。它是1970年代一位也是很短暂出现叫Jim Croce， 他因为这首歌他那个时候就非常红，可是过了两三年以后，他竟然是一个飞机摔下来就过世了。非常非常可惜。这首歌最近出现在很多的科幻电影里面过，而且是很重要的片段的时候出现，很有意思。 因为他跟他歌名有关吗？ 他的歌词就是想把时间浓缩下来。那这个版本我觉得好特别，他也是在一个电影里面，不过他一开始他就完全照原唱的，是一个像有点像民歌的唱法，可是接下来一转眼他就突然就变好像是很嗨的摇滚。 对对，好，来听听， 大家有心理准备一下。 对对对，完全不一样的 Time and a Bottle。 If I could save time in a bottle, the first thing that I'd like to do is to save every day till eternity passes away, just to spend them with you. If I could make days last foreverWords could make wishes come true. I'd save every day like a treasure, and then again I would spend them with you. But there never seems to be enough time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na do once you find them. Once you find them, I've looked around enough to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I wanna go through time with. Through time with. To be time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once you find them. Once you find them, I've looked around enough to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I wanna go through time with. Through time. 这是有 distortion 的 timing in the bottle， 然后就像刚刚预告的，前面是很抒情的，但是到了中后段就突然开始这个重金属就出现， 然后突然又转得很钢琴，很梦幻，然后突然又再转回来， 真的耶，好有趣的翻唱哦。 对，这个演唱者他的艺名叫 Young Blood 是吧？ 对， 所以他本名是对，完全不一样，叫 Dominic Harrison， 所以也是很年轻的一个音乐人，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番。 下面这首我们又来到王菲了， 王菲的翻唱世界， 对， 他这个我是选到我那个时候很喜欢的一个专辑，他是整个专辑是全部唱邓丽君的歌，这也是好多年了，是1995年的，叫《非靡靡之音》的一个专辑。 我们来听看雪中莲。 雪中莲 是王菲翻唱，就是邓丽君的歌。 邓丽君1980年，她好像是为了一个新加坡的那个首歌是放在新加坡的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曲。 好听耶！ 我觉得王菲的特别，我为什么选这个？就是说，以翻唱的国语歌来讲，找到能有自己的诠释的方式的。很不容易， 嗯， 就是你可以听出来跟原唱完全不一样的， 嗯，像如果王菲她要翻唱那 Cranberries 的，她也可以学得很像，然后但是她如果要做不一样的唱法的话，她也可以做到，就是说她真的是天才歌手，天才型歌手。我说之前就看到她跟是不是张亚东一起在一个 one take， 就是在家里面的钢琴唱的一首清唱的。就是一个钢琴伴奏的，就觉得他的声音真的好美，而且因为这是最近的这次录音嘛，所以几乎不可能有在录音室后制的可能，但是他的声音跟那些唱法就是觉得真的是天生，再加上当然是多年的技巧。 然后我觉得他很棒的是他会让自己就是周围有都是一些很非常非常杰出的音乐人， 嗯， 不管是制作人啊或者是音乐家，嗯，跟他一起合作就会共同有产出，我觉得都是一些很经典的作品。到时候应该也有很多到时候翻唱王菲的歌的专辑， 一定的，真的。像这首歌叫 Can't Smile Without You， 那是在听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如果这首歌你把它唱成 Last Christmas 的话是完全不会违和的因为它的那个和弦进行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那种标准和弦，什么歌都可以唱的。 对呀，你要介绍一下这首歌吗？ 这首歌是我翻唱的，叫 Sleeping at Last， 其实蛮有意思，因为它出了两个专辑专门是翻唱，翻唱歌，我觉得他也蛮有意思，他就坚持他自己的很单纯的唱法， 嗯， 然后这个翻唱的是1977-78年，然后刚好同时有两组人唱，一个是 Barry Manilow， 大家就是老的经典流行歌，另外一个就是 Carpenters， 是哦， 都有唱这首，所以这个就是70年代的流行，非常流行的音乐。And Smile Without You， 好啊，要不要唱看 Last Christmas， 可以试试看，真的很合。 If you only knew what I'm going through， I just can't smile without you。 You came along just like a song and brightened my day。Who would have believed that you were part of a dream? Now it all seems light years away. And now you know I can't smile without you. I can't smile without you. I can't laugh. No, I can't sing. I'm finding it hard to do anything. You see, I feel sad when you're sad. just can't smile. Now some people say happiness takes so very long to find. Well, I'm finding it hard leaving your love behind me. You see, I can't smile without you. I can't smile without you. I can't laugh, I can't sing, I'm finding it. I can't smile without you. 时间是下午4:25，我们今天抢朋友是丁云海。好，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I feel sad when you're sad. If you only knew what I'm going through, I just can't smile. If you only knew what I'm going through, I just can't smile without you. 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与上个礼拜我请来的纺织之友是陈吉安嘛，然后那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说，节目听的人除了当然熟龄人之外，还有很多青少年，因为这个是声音纺织，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开播时候真的就是以这样的听众属性为目标，但大家都随着节目成长，可是我相信一定还是有很多年轻一代的朋友们在听。结果果然我真的收到回复，而且是从大陆来的，他写信说他真的有在听，他很感动，说我们有讲到说像他这样年轻可能十几岁的孩子真的有在听我们节目，所以他也觉得会受到很大的鼓励。同学们，我们都听见了。然后这些音乐呢，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就是可能是以前的这些歌，70-80年代，但是用你们的方式，用新生代的方式重新诠释，每一首都很精彩。也很感谢今天丁云海带来这些选曲，我们这样一首首听下来都觉得哇，好好迷人哦。下面这首歌也是一个翻唱，叫做 I Can't Go For That。 这首是原唱叫 Hall and Oates， 就是 John Hall and Daryl Oates， 70-80年代非常红的一个团体。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他们的也对于很多人有影响到。那这首歌那个就是那个时候一直很洗脑的歌，一直整天听。 对，而且我觉得前奏真的 Michael Jackson 好像有受到启发的样子，什么 Billy 之类的，还是对啊，Billy Jean 之类的。 对，他们有很多很多就是怎么讲，第一就是 number one 的流行歌曲。 然后翻唱的叫做 The Bird and the Bee， 来听看。 Twice as can't go for that. 是 I can't go for that， 然后原唱是 Hold and Oates， 然后这个翻唱的是、The Bird and the Bee。 对啊，真的就是80年代舞曲的风格。 想跳舞了吗各位？今天于海来带来这些音乐都是我觉得非常精彩，而且真的有让我们应该是说串联起过去跟未来的世界的一个方法。如果你说虫洞是如此也不为过。嗯， 哇，对，讲到光夏最喜欢的物理 胡言乱语。我只是觉得说像我说如果真的很多年轻朋友有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于海有没有什么要告诉他们的？ 没有，我觉得我有听到一点上个礼拜的广播，就介绍一些同学的创作。我一听也觉得哦很惊艳，就哦他们已经作品已经都这么成熟这么好了。真的就是像我回到我之前讲的，现在像 Billie Eilish 当初有介绍，或者像今天介绍的 Jacob Collier， 觉得大家现在的可以拿到的资源真的是非常丰富。就是大家的，然后现在年轻人的怎么讲，他们的创作也没什么会有自己设限的。就像以前就觉得哦，我应该怎么样或怎么样，现在都没有了。那真的就是好像有无限的可能，任何的路都是可以走的，不管任何形式形态。曲风，或者是你不管你的嗓音好还是不好，都我觉得都可以很勇于的去用最自己最独特的方式去创作。真的不用怕这么多。 因为这个声音访谈节目刚开始，也就是爱乐电台刚创立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一个2000年左右一个转换的一个点，就是说以前的所谓的主流唱片不再是唯一的方法。那时候开始电脑，然后大家都可以自己在家，像合成乐器被发明之后，那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就说大家自己创作吧，这不是很难的事情，不一定要靠主流的唱片公司签你才可以做，你不一定要组乐团才可以做事情。那现在经过这几十年之后，真的这个成熟的时间点已经到来，就是我们可以说就像刚刚于海说的，我们都在同一个立足点上，我们的资源其实是一样的。我说很多东西都可以从网络上拿到，或者看到，你甚至看着网络都可以学习各种的技能，然后自己在家好好练习。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年轻同学们，就是你们不要再管大人说什么了，就去做你要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大人世界当然是给你指引，给你什么希望，给你指导，但是有时候大人会做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我还是很相信年轻的灵魂，就是你们的直觉，你们的选择，就是要往那个你觉得对的地方去。我是想这样对年轻一代。 不过有一点我是想讲，可能还是有觉得很老了，不过就是说我觉得还是尽量把自己的标准设得越高越好。对自己的要求能越高越好，因为大家现在也都看得到大家的能力都到了一个 像你刚才讲的，都是在一个平均的起点。 嗯， 像 Billie Eilish 真的就是跟他哥在房间就可以录制有五座格莱美奖的专辑。 嗯嗯 嗯， 像这个今天这样年轻人都是在自己房间就 学习的，对 对。 嗯， 然后像等一下我会再放一首 Jacob Collier， 他全部的音乐都是自学， 嗯， 也都没有上过什么音乐学院或者上跟老师上过什么课。 嗯嗯嗯。所以如果可以看到这些新的人创作方式的话，就是把标准设高一点。下面要听到就是 Creep， 好吧。 Creep 是我Radiohead， 大家都很熟的1992 Radiohead 的歌，非常非常喜欢这首 Creep。 然后很多翻唱版本，不过这是一个又是我觉得是比较夏天的版本。 嗯， 这个演唱叫 Amber Island， 嗯， 也是一个瑞典的一个团。 嗯，其实每个人可能读或多或少都有 Creep 在心里面，来听听看吧。 You're so very special, but I'm a creep, I'm a weirdo.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I don't belong here. I don't care if it hurts. I wanna have control. I want a perfect body. I want a perfect soul. I want you to notice. 我觉得喜欢音乐的理由还有一个就是它真的是可以让你好像是穿越时空，就是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创作东西，在经过多年之后还是会感动不一样的一群人，但是都会有类似的心情或类似的体验，那好像就是某一种没有时间空间感觉的那种震动吧。嗯， 哦，完全对，讲得非常好。像这首 Creep 就是 Radiohead 发行的第一首歌， 嗯， 真的就是变成这么可以一直，我觉得真的就是可以一直被一直在听的。 嗯，今天云海带来了很多精彩的音乐，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听到后面的两首歌，你要先介绍这个是翻唱陈升， 对，因为我想放一些国语歌。 嗯， 那其实陈升真的是我最喜欢的唱中文的男歌者， 嗯， 我一直是非常喜欢他的声音跟他的歌。那我想要放找他翻唱的就好难哦，太难了，所以等一下是在 YouTube 上面找到的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女生叫杨丽颖，她就是在房间拿个吉他自弹自唱，可是也唱出一个味道出来。 好，听看他杨丽颖翻唱陈升《不再让你孤单》。 陪着你，让我 轻轻地对着你歌唱，像是醉在草原上的风，只想静静听你呼吸，静静拥抱你。 在卧房里面的录音，这个人叫做杨丽莹，杨丽莹翻唱陈升的《不再让你孤单》，然后这也是于海间带来的，是在 YouTube 上面找到的影片。今天的每一首歌都 因为翻唱而好像有了不一样的聆听的意义，然后觉得很，而且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就是也让于海跟我们讲讲，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年轻一辈创作者创作的方式，跟你现在可以看听到，嗯，在网络上很多人都用自己的方法创作，然后也受到很快的受到瞩目，像这个杨丽莹也是，对不对？ 对，他也是在 YouTube 上面翻唱很多的中文流行乐。 嗯嗯，然后我们最后要听到的就是来自 Jacob Collier。对，他这首我找的是，也是 YouTube 的，是因为他最近疫情嘛，所以他就是在家里面的 宅录 琴。然后自弹自唱一首，也是叫 Just the way you are Billy Joe 的1977年，可是他就如果在网上看到，就是说他很简单的弹琴跟唱，可是他把这首歌完全赋予不同的一个整个全新的诠释。 嗯， 对，就听到他对音乐的那个怎么讲，他的音乐的旋律跟节奏跟他的和音都有非常独特的看法。 嗯嗯嗯，所以这首 Just the way you are Billy Joe 的作品也有全新的生命，透过这个年轻的歌手的演唱，然后他还是自己在家录音，你可以看到那个影片的， 嗯， 可以看看他边弹边唱的样子，很简单，但是音乐性如此的丰富。感谢于海今天来节目里面放这些好听的音乐，然后真的是夏日抗暑良方。 谢谢， 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然后期待于海下次更短的周期来声音纺织机。 嗯， 好， 拜拜， 拜拜。 I said I love you.That means forever.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Don't go trying some new fashionDon't change the color of your hair. Oh, baby, you always have my unspoken passion. Although I might not seem to care. Oh,That's forever. This I promise from my heart. Ooh. I'll take the good times. I'll take the bad times.I'll tak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Oh, oh, oh, oh, oh, oh, I said I love you. That's forever. This I promise from the heart. Whoa. I'll take the good times. the better, I'll take it just the way you are. I'll take it just